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51集，离奇之死。单志刚被警察特别叫了出来，又到警察局走了一趟。其实报案的时候做过笔录了，按说该说的都说了，单志刚有些莫名其妙。 又怎么了？ 两个嫌犯，你都没看到长什么样？ 没看到，只听到声音。 这个问题上次已经回答过了，有再次确认的必要吗？ 但是，嫌犯可能知道你长什么样子，对吧？ 单志刚想了想。 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，打了急救电话之后，我跟着安曼的担架一起上了救护车，当时很多人围观，说实在的，嫌犯很可能躲在暗处，也知道我长什么样子。 跟他谈话的两个警察对视了一眼，其中一个被唤作张头的清了清嗓子道： 你这几天要多加留意，不要去偏僻的地方，适当的时候我们也会安排人手对你进行保护。 为什么呀？ 单志刚不解。 怎么是对我进行保护？ 防止嫌犯报复。 他们杀了人，他们还报复？ 单志刚激动了。 他们凭什么报复？ 单先生，你不要激动。 张头也很无奈。 这种跑单帮的悍匪，不要问凭什么，跟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而且又死了同伴，很可能恼羞成怒，迁怒于你的。 慢着慢着，死了同伴，他们有三个人。 两个？ 两个，死了谁？ 张头看起来似乎比他还要惊讶。 你不知道吗？立县的新闻都报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跟车去医院，后来又转到了杭市，可能没太关注。 按照警方的说法，结合当时的情况，死的人应该是出去追赵江龙老婆贾桂枝的那个姓齐的。当时单志刚一直以为贾桂枝是遭了毒手，他一个妇孺之辈，理应敌不过身强力壮的惯犯，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嫌犯反而出了事。具体的情形张头也没明说，只是说一个死了，一个在逃，但是折损了同伴，在逃的那个人很可能蓄意报复。这么一来，单志刚大为忐忑。张头再三跟他保证会全力保护他的安全，这样才把单志刚打发走了。单志刚走了之后，张头回到办公区，问边上的女警道： 赵江龙的微博查出什么来了吗？ 那女警看了一上午的微博，眼睛都迷瞪了，一边闭着眼睛做眼保健操，一边回答道： 没什么特别的，前面三年都翻过了，包括他出事之前的。要说吧，这赵江龙之前跟老婆贾桂枝的关系不冷不热，外头包了好几个女人，后来他不是出事吗？就是被警察查的那次，倾家荡产，那些外头的女人都跑了，这个时候反而是他老婆站出来卖了老家的房产地产给他还债。赵江龙是感激涕零啊。发的那条微博怎么说来着？ 他停下眼保健操，兴致勃勃地翻着电脑上微博的下拉页。 啊，对对对，你看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若不各自飞，才显难能可贵。得妻若此，夫复何求，日后必然肝脑涂地，报答发妻的恩情。这是抄了多少段子啊，看不出来还挺文艺的啊。 他咧着嘴哈哈大笑，一抬眼就看到张头狠狠地瞪他，意识到是自己跑了题了，赶紧知趣地住了口。女人大多八卦，女警都不能免俗。张头又问另一个干事： 贾桂枝怎么样了？ 医院躺着呢， 受了惊吓，去问过两次了，他也说不清当时的情况。 说到这儿，那个女干事忽然有些发慎。 张头，你说会不会是鬼啊？ 滚你丫的！ 张头火了， 乱扯个什么蛋，信不信扣你这个月工资？ 张头对着部下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坐回办公桌前时，自己反而没底了。其实他自己心里头也一直有个声音在说， 哎呀，会不会是鬼啊？ 对外口径只说是命案，嫌犯一死一再逃，真实的情况是没法对外讲。立县的警察给了一份详尽的现场报告，还拍了照片。赵江龙是在他自己家里被发现的，身中20余刀，失血过多而死。找贾桂枝费了一番力气，根据走廊里的摄像头记录，贾桂枝逃出家门之后，有个高大戴鸭舌帽的男人追了出来，在走廊尽头处制住了贾桂枝，然后就把贾桂枝拖进了楼道间里。警察在楼道间的下一节楼梯上发现了昏迷的贾桂枝，而当时在现场并没有发现戴鸭舌帽的那个男人，都以为他是伤人之后逃窜。后来有个警员又往下走了几节楼梯，忽然尖声骇叫。张头缓缓滑动鼠标，打开了报告里附着的那张照片。鸭舌帽死了，他被数不清的藤条缠绕包裹，如同一个人形的茧，牢牢附着在一节上阶楼梯的背面，初看像是被粘上去的。仔细检查的结果令在场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藤条是硬生生地钻进楼梯石板里的，也就是说，藤条绑住鸭舌帽之后，藤条末梢自行钻进坚硬的水泥里穿插打绕绑紧。藤条的钻孔都是曲状，哪怕是人拿着电钻去钻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。而且那鸭舌帽被绑的位置，人是根本不可能站到楼梯上碰到的，更别提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贾桂枝了。好在这是一个高档小区，楼梯间也有摄像头的，记录下了一段影像资料。而就是这段影像资料动摇了很多警员的世界观。影像的最初，鸭舌帽在狠狠地踢打贾桂枝，然后用力地拽起贾桂枝的头，似乎是要往楼梯上做致命的一击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屏幕范围内忽然涌起了一阵黑雾，那时间极短，1到2秒之后就散去了。如果不仔细看，还以为是故障黑屏。恢复之后，屏幕上就只剩下了贾桂枝晕死在楼梯上。1到2秒，只有1到2秒，而1到2秒之后，鸭舌帽就被绑在了往下3到4节处的上阶楼梯背面，全身裹缠着藤条，藤条如针脚细密的线，一圈圈硬生生地钻进了水泥板里。 1到2秒，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完这一切？难不成真是鬼？ 张头机灵灵打了个寒颤。秦放协助护士做了安曼的遗物登记，然后将遗体送太平间办理保存手续。按照规定，秦放和安曼只是情侣关系，不属于直系亲属，后续的死亡证明等等都需要亲属出面。秦放费了很大的功夫，挨个打了安曼手机通讯录上的电话，终于有了进展。有个接电话的女人自称说是安小婷的远房二姨，听到安曼的死讯，她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惊讶，只说会通知她老家的爷爷。挂电话的时候，秦放听到她对边上的人说， 就是老安家那个最小的闺女，从小就不安分，三岁看八十，迟早的。 差不多忙完，已经是晚上了。秦放先带司藤回家，告诉他闷了就看电视，不想看电视的话，书房有很多的书。交代完了之后，沉默半晌说：“ 我出去走走。” 这一整天很多事情，填单子、登记遗物、办手续，身边始终有人。秦放麻木地应付着一切，像个机械人一般。现在终于停了下来，痛苦难过一点点地回到了皮囊。他此刻就像一个人呆着放空，谁都不想见。秦放走了之后，司藤看了一会儿电视，节目太过无聊，看得人昏昏欲睡，他索性关了电视，去书房捡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